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45分钟的时间思想罪，因为我们天生堕落的人就不喜欢思想罪，因为我们天生不会认为自己是罪人，也没有犯罪，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们如何理解罪，我们就如何明白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就帮助我们以下45分钟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我们那个门能不能关起来一点？今天我们继续看这第三章的第二个段落，还是用上次的教材的最后两页，应该是你们手中教材最后两页。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看的，这篇主要是讨论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不是实质的某个东西，不论这东西是属灵的东西还是物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甚至神学家会说它没有一个实存，没有一个本体，这不存在，是 non-entity。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上次讨论的，所以严格来说，你应该说罪不是什么。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用语言的方式不是这样子讲，我们会说什么是罪。但是我们用语言的方式也会误导我们，以为罪就是一个某一个东西。但本质上来说，按照这一章，按照神学上正确的理解，罪不是什么，罪是一种缺乏，一种匮乏。你少了什么？或者直接一点讲，少了上帝起初创造人的圣洁、公义与知识，少了遵行上帝的律法。OK， 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现在教会喜欢讲的那个不完美。站错位置，没有对准，其实不足以表达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罪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用词，当你如果只把罪讲成这些话，你其实你并不是减轻罪，你反而是什么？忽视恩典。对，好像恩典只不过是帮你找到正确的位置。帮助你达到你本来就要的人生的目标，或者修补你的不完美。当你仔细想用这些用词，这些东西都是人自己可以做的。如果我有不完美，我可以上一些课 ，self help， 帮助自己改善自己的不完美。但是罪并不是如此 ，right？OK， 罪也有，因为如果我们是以匮乏或缺乏来定义罪，并不否认罪有积极或正 positive 积极的层面。这什么意思？虽然罪是一种匮乏，甚至是一个 non-entity 不存在，但是它却可以好像那个这本书里面用词是造成天下大乱，它会带出具体的行动，而这行动是真实的。一个没有的东西居然会真实的带出行动，罪行，这就是罪的双重性质 ，right？ 从负面来定义它，但是这个负面所定义的是什么什么？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这么有限，你要说东西好了，这个它会带出很可怕的实际上的后果，叫人死。OK。好，大概上次我们大概讨论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要讨论的？ 那个我看那个书，就是罪本身不是一种物质的概念逻辑，是从上帝造一切都是好的，他不可能创造罪的这个概念来的。 这样子理解罪。我会说带出一个好的结果，就是你不会归罪于上帝，因为上帝如果创造一切， 而这罪是这一切之中的某一个东西，那你就必须说上帝是罪的始作俑者。但我会说这个结论，这是结论，但是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罪并不是某一个东西，罪是因为创世纪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好的，是甚好的。那就此来说，那应该其中没有罪。那罪从哪里来？是因为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不相信上帝，不遵从上帝的律法，因此犯罪。就此来说，那这个罪是因为某一个不或者没有，或者亚当和夏娃就此就失去了原来按照上帝形象应该有的圣洁、公义还有知识，失去、匮乏、没有，用这样子来定义。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在讲义里面的第三页下半部，伦理和属灵的含义。你这样子理解罪有什么伦理和属灵上的含义呢？ OK， 是不是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边，还是在前面？是这边吗？ OK， 好，所以罪缺乏本身实体的独立存在，它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它与美善在 ethically 伦理上是对立的。OK， 伦理严格来说也不是某一个东西 ，right？ 伦理是因为有一个什么东西所行出来的什么作为。为人处事，用这样子看好了。但是你需要有个实体才能够行出那个伦理。Anyway， 罪需要善才有所表达。OK， 如果没有美善就没有罪。这句话意思，因为我们按照我们刚理解，你必须由负面的方式来定义罪。那负面一定有一个正面的东西，没有和有什么 ，right？ 所以罪的反面是美善。OK， 但是只有在美善的关系和对比之下，罪才有所存在。这真的是有点 tricky， 因为我们可以说上帝创造美善，我觉得这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说上帝创造罪，但是罪和美善又是对立的。OK， 但是当我们说上帝创造美善的时候，应该是严格来说，你要回到那个 ethically的概念，伦理上的概念，美善严格来说也不是某一个东西 ，right？ 但是因为上帝创造东西都是美的，所以美的东西、美的本性就结出美的果子，行出美善，有美的伦理 ，right？ OK， 好，接下来这段就解释用这样子来理解罪，必须要先有美善，你才有美善的反面，就是罪。撒旦在堕落之前是美善的天使 ，OK？ 亚当原有的本性是有圣洁和公义 ，OK？ 这边的用词是，所以罪是窃用美善，而非借立了某个独立于神的创造之外的邪恶。这就是哲学上面的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说，宇宙之中总是存着一种对立的。一个你要说是上帝，另外一个就是与上帝对立的邪恶。很多人是这样子，有点这样子以为，就是美善之间在有所冲突，甚至基督徒也会不自觉的以为，好像宇宙中就是有善的势力、恶的势力，上帝和撒旦在这样子对抗。但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宇宙观 ，right？因为上帝创造一切，回到刚刚所讲的，包括撒旦。撒旦原先 也是好的，但是我们的主曾经看到他像闪电一样从天上落下来。 OK， 所以他也堕落。之前有讨论关于撒旦堕落，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我们知道他有堕落。 OK， 好，马克琼斯的用词是，如果你要理解罪，它是窃用美善，并不是罪，并不是某一个独立于上帝创造之外的一种恶势力，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元素。而罪并没有抹杀我们在上帝形象中的人性。哈，这个跟之前我们所讲到上帝形象有广义的理解和窄义的理解有关系。 OK， 等一下我们讲最多可能会提醒大家，以至于他没有抹杀我们在按照上帝形象中所造的人性。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讲，罪破坏我们原有的人性，但是并没有彻底毁灭人性。罪人是不是人？仍然是人。罪人是不是仍然有人性？有，并没有涂抹或者彻底破坏，应该说彻底毁灭我们原有人性，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再有意志、感受或者情欲。也就是说，罪并没有毁灭我们的意志，没有毁灭我们的感受，也没有毁灭我们的情欲。亚当在堕落之前就有自由意志，也有他的情欲。他堕落之后仍然拥有这些特征，但是差别是在哪里？这些意志，这些他的欲望所展现的方式和方向都被扭曲了， right？ 所以我们会说什么？在上那个同性恋主义学课程的那个情欲，如果单按照情欲来说，那本身没有不好，甚至是好的， right？ 那是创造人的一部分。但是当情欲的对象是好不正确的对象，好用这个。那就是失序的欲望， right？ 就是罪。亚当并没有停止爱，也没有停止渴望，但是他在堕落的光景之中，他的爱和欲望都是失序的 disordered。 okay， 所以巴文克 Bavinck， 你们应该还蛮熟悉这个名字， 我时常提到，今天讲到也会提到他。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改革中神学家，他说实际上罪并没有从人类身上夺走或带走任何的东西，实质的东西。这是同一个人，而如今，但这同一个人犯罪之后，如今不再走向神，向上帝而活，反而与上帝背道而驰，不是走向永生，反而是走向毁灭，不是伸手吃下生命树的果子，反而是被赶出伊甸园等等。 OK， 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主要是在重复之前所讲的，但是让大家再更清楚看到罪不是一个本质，但是是跟属灵还有伦理伦理上面的层面来理解什么是罪。OK， 我们继续看好了。所以罪不是某一个东西，某一个 substance， 但是是关乎行为，关乎你做出来，关乎你的心智所想的，就是关乎我们所说的伦理。你要说做人处事，或者你心里所想的。那么一个行为，一个人的 act， 一个人所做出来的行为是对是错，就必然取决于上帝的本性和他的律法。这句话大家有什么想法？必然取决于，我忘记这是不是我翻译，我不知道书上翻译是不是这样，也可以他原来翻译是 must be in relation to， 关乎上帝的本性和上帝的律法。我顺便问，上帝的本性和上帝的律法有什么关系？ 或者这边的律法应该是特别指什么上帝的，不是指吃什么喝什么或者礼仪律，是指什么道德律实践。 OK， 上帝的道德律法给我们的道德律法和上帝的本性有什么关系？我们时常讲的一句话，上帝的律法反映上帝的本性，自己讲上帝的道德赐给人的道德律法反映上帝的本性，所以上帝的律法和上帝本性的关系就是上帝给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反映他形象的规范，这么说吧，这就是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会说上帝的律法反映上帝的本性。那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告诉上帝所造的人受造物的 right， 什么是上帝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这句话是用这种方法表达行为。所以人的行为是对是错，不是我的感受，不是我觉得舒服，不是大家都给我按赞就是对，而是什么必须关乎上帝的本性，和这本性对外的 manifestation 表达就是他的律法。听了就 OK 了吗？这句话的意思。不信者的，没有上帝的，在基督以外的人，光彩的恶行 splendid vices，光彩的恶行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称为德行 virtue， 是好的。这句话大家有什么想法或可以想到什么例子？我们首先看光彩的恶行，我不知道是哪位神学家用这个，但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是光彩的恶行 splendid vices。 比如说捐救护车吗？ 捐救护车 OK， 那光彩的恶行。好，还有呢？捐救护车还有呢？ 同性基督徒是吗？ 哈， 宣称是同性基督徒这个事吗？ 那个应该是那个应该是我们会说是不光彩的恶行。对，虽然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光彩恶行，就是任何不幸者所行出来的好行为。所以有光彩，有些大家都说他好 right， 我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德行，这是好的。捐救护车 right， 甚至你不要把它想的好像捐救护车通常是要凸显自己的名声，你甚至说一个人在见义勇为，孩子帮助老太太阿嬷走过十字路口，甚至这些东西，孩子孝敬父母，父母爱儿女，只要是不信者，只要是在基督以外所行出来，这些好事都是光彩的恶行。 Why？ 为什么？ 要看动机是什么，动机不是指向上帝就是恶行。 你们可以接受这个论述吗？你们现在可以这样子讲，因为我们在这堂课上面，你们在心服，但是你们真的相信这一点吗？我认为我做牧师没有很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这一点，以至于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罪人，以至于没有人真正的要渴望或认为自己需要福音。Right？ 我爸爸妈妈他们不信耶稣，可是怎么能够说他们所行的一切都是恶行？在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定义上，只要是在基督以外没有上帝不信上帝的人所行出来的都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悦纳，就此来说都没有办法叫他们得永生。不是说人靠着行为得永生，而是借着这就是上帝指定人要得到永生必行的路，他们都没有行在这条路上。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死亡。哎，这对尤其是配偶不是信徒的人来说，也许真的很难接受。尤其如果你们的关系是很好的，这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那边的人所行的善行，都在他眼中是什么？皆是污秽的衣裳。那污秽的衣裳不包括，不应该。有的时候基督徒过分的虔诚，就说：“哦，我所行的一切善行都是污秽的衣裳。” No， 错误。因为基督徒真正的基督所行出的善行是什么？依靠圣灵，凭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 ，right？ 按照他所这种东西是上帝在他儿子里面所悦纳的。虽然有许多的残缺，许多的不完美，用这个词，但这不是污秽的衣裳。但是人的善行就是在不信上帝，在上帝以外。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没有被他血所洒的人所行出的一切再好的行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好，我们宁愿他是好而不是他是坏，但都是这边讲什么 splendid vice 恶行。 OK， 这一段 OK 吗？大家可以接受吗？至少理智上你可以接受吗？也许情感上还有，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看到一个老先生要过马路，然后我经过以后，我觉得，我应该要扶他过马路，然后我就扶他过马路，然后我是信上帝的， 所以这个就不是邪恶的， 这就不是， 这就不是光彩的恶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信主的 ，OK。 然后他觉得我怕他受伤，所以我要带他过马路。那这就是可以说刚。 我们还可以，我要 yes and no。我们可以再分辨一点 ，OK。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些好行为仍然是恶行呢？是按照什么标准？最终的标准？ 上帝的 不蒙上帝的悦纳，也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带你到上帝面前。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到最终叫你得永生 ，right？ 所以如果你就这字来看的话，你不应该说你帮助一个阿公过马路是恶行，因为他没有办法叫你得永生。但是，如果这个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也许你之前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只想到自己的人，但是因为你信耶稣，圣灵改变你的生命，以至于你在每个细节上，你的情操都被圣灵更新了，以至于你从来没看到你，老先生，管他的，现在你会看到这些事，然后你会帮助他，你会不会说这是圣灵制动你？你会不会说因为你做这个，你得到永生？在某些程度上面，上帝会借着你的善行得蒙悦纳，你不是凭着这个得到永生，但是这是你得永生的人应该要行出来的得永生的道路，这就是一部分。听懂我的意思吗 ？Right？OK、okay。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在普遍恩典之中，上帝并没有让所有的罪人坏到不可再坏 ，Right？ 并不是每一个人罪人，我想要什么我就拿，我要是。我气什么人，我心中气他，我就实际上拿刀杀他，并没有这样子。这个都是上帝在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就是不能够叫人得救的，仍然是恩典的恩典，叫人做出好行为。但是救是不是能够得到永生，来到上帝面前，真的蒙上帝悦纳 ？No， 就此来说，这些都是恶行。这样理解吗？我觉得啊，很多基督徒都不自觉的，尤其是我们周遭人，他其实没有那么坏，但我们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尤其在这教会教导是，他还是要下地狱啊。可是你真正在情感上，或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怎么可能？ 也许上帝会有一些转机吧。Yeah. 所以他这边讲说，这最后一段好了。外在的美德并非同善行，这边的善行是 good works， 这是一个神学上的用词，真正的善行，蒙上帝所悦纳善行，其实在他那个是什么？那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吗？不是，是上帝在我们心中所成就他要我们所做的，那个才是真正的 good works， 才是真正的 good， 才是真正的美善，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OK， 借着我们所做出来的工作，不论你是扶一个阿伯过马路，还是孝顺你的父母或什么，是因为上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OK， 所以这个善行就必须定义按照信心，借着圣灵，最终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出来的。这个形容堕落前的亚当还是堕落后的亚当？按照信心，借着圣灵，为荣耀神而行出的善行，这是堕落前还堕落后的亚当？啊，堕落后。那堕落前的呢？他不需要信心，他不需要圣灵，他不需要荣耀上帝，一样。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个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和人应该活出上帝的形象。不管堕落前和堕落后，差别是堕落后的人没有办法，除非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Right？但是亚当仍然，这个我们之前有重复提到，如果他要蒙上帝悦纳，他仍然必须要信上帝，他仍然必须要倚靠圣灵。 Bavin、 Owen 都提出这一点，亚当就算他没有犯罪，他也不应该觉得他自己可以卷起袖子凭着自己的能力行出蒙上帝所悦纳的事。 那是我们可能以为他是这样。 No， 他仍然需要祷告，他仍然需要凭着信心信上帝给他的命令，他需要倚靠圣灵，因为他就是上帝吹口气造成的活灵。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人，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要依靠圣灵的。这是我们之前所讲到那个Donum Concreatum， 就是上帝创造人本来就赋予人的礼物吗？依靠圣灵。 Right？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 good works， 我们上帝创造我们本来就是创造我们要行出善行，以至于他能够得到荣耀。 Right？ 上帝的律法在创造之初就植入人心，这边讲到保罗说律法是属灵的，这也关乎还没有堕落之前的，必然还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 OK， 而且在西乃山的时候颁布上帝的律法，之前是植入人心的，在西乃山是什么？写在石板上。 Right？但是如果你要遵守那写在石板上的十个诫命，你仍然需要什么？你不是只是遵哦，我没有杀人，我就遵守你那个，你需要属灵的赐给你的能力，按照属灵的标准。 Right？ 所以善行必须满足律法的行为上的要求吗？不是，属灵的要求。 OK，关于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接下来讲到的就是 voluntary 和 involuntary 的罪，这个其实它是用自愿和非自愿的范畴来讨论罪的现象。那我们之前其实在同性恋的那堂课里面特别有讨论这个现象，讨论这些现象，所以新普弟兄姐妹应该相对来说还蛮熟悉这个段落所讨论的现象。简单来说好了，这边讲到非自愿的罪是讲什么？自愿跟意志有关系，就是愿、意愿、意志。自愿和非自愿就是关乎你的 will， 你的意志。 你不自愿做出的事情也是罪，可以接受这一点吗？可以举出例子吗？什么是你不愿意做出的事情或发，也许你没有行动，但是不自愿所发出的那个也是罪。因为其实他在这边有提到一段，严格来说，所有的这些欲望，所有的这些行为，还是关跟意愿有关系。但是也许最初那个发动，不是你有一个 active will， 一个正在发动的意愿说我要做什么。 OK 我们先回到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这种非自愿叫你心中所发出的行动也是罪，这行动可能是外在行动，也可能是心理的行动，有没有什么例子？那个还不是。你的意思是说，看到一个你应该去阻止人犯罪，可是你没有阻止，那个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范畴，就是 sin of omission， 你没有该做而你没有做的，可是你这个没有做仍然是已经有一个你意志上也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去做。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你甚至没有在意志上做决定的时候就已经发出的 motion， 心中的运作或者什么。可是然后有人会说，这天主教可能会说这种东西不是罪，只要没有行出行为。我们上次在同性恋的课堂上就讨论这个，但是我们会说 no， 这仍然是罪。欲望那个忽然而来的，你忽然有一个邪念，有一个欲望，忽然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触动了你，没有，你知道那个是罪，你的意志也说我不要去，可是你人碰那种，那上次我们的课程，这种试探，这种欲望发生在你心中的时候扑山倒海而来，你甚至没有办法抗拒的，那最先那个开始的你可以说不是我想要做的，但之后你再去看它，你再去想它，你再去，然后甚至你到最后你这些意念，这些思想，这些渴望造成你实际的行动，这些没有一个细节跟意志脱离关系，你听懂我意思吗？但是在这边所讲的这个，连非刚开始你觉得你没有这个意志，你没有意识去犯这个罪，也追根究底跟意志有关，因为这是什么？雅各说这是心中的私欲所发出来，这个跟你败坏的本性就有关系了，你有什么根你就发出什么果子，包括这个私欲，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什么时候我们不会再有这种试探？新天新地，复活的身体，得荣耀，不再软弱的。但是只要我们活在地上，虽然我们心智已经更新而变化，我们虽然有圣灵在里面，但是上帝仍然容许仍然活在地上的圣徒有残累的罪，那个败坏的本性已经被更新了，但是仍然会犯罪，表示仍然受到罪的影响， right？ 那最终的更新以至于没有一丝一毫的，那个是要等到，不是现在的事，那是我们以后的现实，但是不是现在的实际状况， right？所以我们刚没有很仔细的看这一条一条，你们读这一段的时候 OK 吗？就是有哪一边？ 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具体一点，非自愿就是说耶稣也讲了，就是说看了就动一念，或者是说我们看了就动贪念，对，这种你不是自愿产生这种东西，就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具体，让我们 Yeah. 许多这种起初好像没有自愿产生的东西，到最后都一定有自愿的，因为这边有讲到嘛，一个一个 你先看到也许不是，可是你开始想，我不要看，可是我还是，我不要去想，我还是去想，我开始想。然后在你们的教材里面的最后一页吧， Manton 他讲这个过程。首先我们犯罪，然后我们会辩护，然后甚至会夸口。最起先是我们的 burden， 我们的重担，然后会变成我们的习俗习惯。之后我们会喜欢犯罪，如果你不制止罪，你让它留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变成习惯，然后你会喜欢犯罪，到最后你甚至会为罪夸口。Our excellency， 所以是我们的杰出。哦，这个太多了。你总是面对一个问题。我曾经听过同性恋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说：“我不要再听关于圣经对基督教，因为他已经认定就是他可以做同性恋基督徒。我以前跟这挣扎太多了，我不要。现在他是很骄傲的做同性恋基督徒，你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边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到罪可以分等级，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当初那个扑山倒海而来的试探私欲在你心中发动的时候，你的意志可以倾向它，或者你的意志可以依靠圣灵试图致死它，对付它，或者寻求帮助来。当你开始想的时候，开始啊、哦，我这好像哇、哦，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个时候每一步你都可以 OK stop， 我要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到最后我们会步步败落，到最后犯出实际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经历，非常实际的。但是也不应该忘记，就是说在每一个过程中罪的等级是有所分别的， right？ 你到最后你痛恨一个人，你知道你不应该，你求神思想耶稣基督如何赦免你，你也没有选择必须赦免对方，但是你一直想，然后一直想他，心中苦毒越来越，到最后你开始骂他、打他，甚至杀他，你懂我意思吗？每一个等级，那个罪的等级都不一样，所以罪是有分严重和不，从此来说你可以分辨出，在每一个步骤上面分出这个罪的严重性和不严重性。但是不应该忽略，从一开始这就是罪，包括你的那个失去的欲望，都是因为你败坏的本性发出来的，你不能说那不是罪。所以 Torrentin 他说这个是讲义的倒数第三，尽管他们不是全然自愿，也非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私欲最起初的动作仍然是罪。这就是讲我们刚刚所讲那个，因为人的那个私欲所发出来的那个 motion 不是自愿的，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它什么时候发出来。上帝也容许，你必须说上帝也容许它在我们心中发出来，但是这些的最先的 motion， 最先的动作仍然是罪。而人会犯罪最大原因就是，如果你不对这样的罪有这样子的理解，你可能就会容许自己，好了，我还没有犯罪，我只是想一想，还 OK， 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一旦理解这就是罪，你就必须知道从一开始你就需要对付它。他说，托伦廷说，不管到最后是有什么结果，在这所谓没有意志之下、没有意愿之下所犯的罪，也并非完全脱离意志而发生，因为这是关乎人的本性。这个跟 传统早期改革中神学，现在的faculty psychology 有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认定就是人的 faculty， 人的心智好了，你的情操、你的意志、你的intellect， 你的智慧，都取决于你的本性。OK， 你有什么本性会影响你的你所喜爱的、你的意志和你做决定的那个智intellect 理智。OK， 而理智和意志会互相的影响。有些人会说是意志在理智之先，有些人说理智在意志之先，我们今天先不讨论这个。但是这都是一个人的心智，而一个人的心智取决于或善或恶，取决于他的本性。这是符合圣经的，我认为。现在的人论，现在的比较少谈论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符合圣经的范畴，帮助我们理解人，尤其是罪人，罪人的罪性和罪行。关于这点，这一段我们没有一段一段的看，但是说最后那个半段，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并非面对这样的罪，并非就是束手无策，也不是我能控制的。然后你某些程度是，你应该说是你能控制，因为你不是别人，你是什么？有圣灵的人，你是有上帝话语的人，你是认识基督的人，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办法。这也不是，我也不是，我也不要这样做，没办法，我就没办法，我就是起不来。OK。关于这一段大家 OK 吗？ 那我想问，如果说我们犯了一个罪，然后我们事后就悔改，悔改之后然后又犯了同一个罪， 也有我们， 那而且也许说以这个严重性来讲，假设我们第一次犯这个罪的，就是先犯这个罪的时候是在第三级，然后我们悔改之后又犯这个罪到第五级， 然后下次犯罪可能是到第二级。 对，但是如果说他越趋那个级数越来越高，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悔改是无效？ No， 不是悔改是无效，因为如果你要说悔改无效，就表示好像悔改一次撤清，我以后就不会再犯。可是这从来就不是圣经所教导或我们所理解悔改的功用。哎，而且我们也相信我们所有的罪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赦免，那我们干嘛还要悔改？信耶稣以后再犯的罪是怎么样？其实你描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走天路的时候，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在不同的形式之中所呈现出来，基督活在地上的样式所面对的挣扎，所面对的试探， right？ 就是这样子。我们只能说上帝在他的美意之中没有将这些东西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就会面对，不管你是有时候喝酒，有时候是情欲，有的时候是你的脾气，你发脾气，有的时候是你的自私，不同的人，不同圣徒面对不同的试探，甚至所有的试探，但是总要警醒，时常祷告。如果你可以，这也很奇怪，如果说你的试探是因为你的罪是因为你一次悔改以后就永远除灭，那你就其实在某些程度上你不需要总要警醒不住的祷告。这就是上帝指定我们要走的天路，他没有叫我们一次就成为上帝儿子的形象，效法他儿子，而是一次又一次越加效法他的儿子，有的时候会进三步然后退五步，Right， 有的时候这些的确会让我们气馁，但是我认为只要你能够真心为那个罪悔改，而不是越来越刚硬，越来越 好了，没关系了。我自己的体验是，当你为那个罪越来越找借口，越来越刚硬，你甚至会说我知道自己是罪，可是越来越无所谓，那个时候就真的很危险。甚至会你有一段时间觉得无所谓，但是神会借着某一件事或某一个教导或某一篇讲道提醒你 No， 那不是无所谓，让你害怕，以至于你悔改。那个应该鼓励你，让你要畏惧 也鼓励你，听懂我意思？但是你所形容的那个就是我，你没有一个秘方，没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步骤，你以后一定下次这个罪就会越来越少。但是上帝明确告诉我们，这边最后一段也讲，以基督的心为心，表示我们要认识基督，表示你要听到，你要读圣经，你要查经，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以基督的心为心 ？OK， 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越少渴望违背他旨意的事。你的心智，你所渴望的要怎么样改变你的渴望？我们这边讲到，你不是只是一味的禁止你不要去做这个，不要去看那个，不要去想这个。你不要这个，你就必须要另外一个比这个你原本不要的东西，你不该要的东西更强烈的。也就是说，还是你必须要认识基督，因为最终你所爱的是他。你如果不认识他，这些一切都是口号。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是真的很可怜，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不，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嘛。你不要犯罪，你就必须有一个要比你犯罪的那个东西更吸引你、更爱的东西。你不能只一味的禁止你自己 ，right？ 但是从来没有那种渴望去认识基督。OK， 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聚会，借着团契。相信他拯救我们就必拯救到底，熟悉他对我们说的话 ，right？OK，、okay, 好，时间已经到，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吗？大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主日学，让我们更加认识罪，也在这当中，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是多么的大。我们就感谢你，也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继续来学习。来认识你，保守接下来的主日的敬拜，愿你得荣耀，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